同学，我们再打起精神来一下，剩下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这应该过得很快，所以同学马上就可以回家洗个热水澡了，再忍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78页以下的新的单元，民事诉讼的审理原则。那承接我们呢一开始在第5章所提到的第5节跟第6节呢，准备的方向上和1到4节截然不同。刚刚的第1节到第4节呢，全部都是一些实务见解为主的考题，你要去背一些什么判例啦、决议啦，一些相关的解释论。可是现在从第5节开始呢，突然的来一个大逆转哦，这个单元全部跟你讲一些打高空的抽象理论，跟什么判例决议都没有关系了，纯粹是一些学者的抽象的法学理论，在法研署出现的频率反而高于国家考试。那么呢，光看这个标题就知道，所谓的审理原则呢，顾名思义就是跟同学介绍一些抽象的立法论。整部民事诉讼法在制定的时候，立法者所依循的上位概念，这些指导的立法原则，就是整个第5节所要谈的一个重点。好，那先看结论了。整部民事诉讼法立法的原则呢，大概可以分成9个抽象的上位概念。第一个，当事人主义，一直到呢第9个立法原则，来一路往后翻。到第9个集中审理主义的原则，在各位书上呢125页，所以从78页到125页，这接近50页的篇幅呢，来跟同学去介绍各种民事诉讼法上抽象的立法原则。虽然有9个原则，但是真正重要的只有3个部分，你不要被9个原则给吓到了。因为真正学理上在讨论，考试也用得上的，其实最主要只有3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还有最后那2个，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刚好是最头跟最尾呢，这3个原则要注意。中间这些其他的原理原则都非常的简单，也不怎么会考你了。所以你将来在复习的时候呢，这9个大的立法原则呢，只要特别注意其中这3个原则即可。那首先我们来看最重要的78页第1个原则，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的对立。好，那同学先记结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呢，到底是采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呢？那么结论就是兼采二者，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例外时兼采职权主义。所以我国的诉讼法很特殊，别的国家要么就全部采当事人主义，要么就全部采职权主义，而只有我们的立法者呢，遵循所谓中庸之道后，中国人的传统中庸之道，两边都各采纳一点，所以兼采2个立法主义，只不过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呢，那职权主义为辅了。那么90%以上的规定都是采当事人主义，那不到10%，少数的诉讼法规范呢是采职权主义。所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啊，这2个名词到底差别在哪里？来，首先什么叫当事人主义呢？看一下78页的名词定义。所谓当事人主义指的就是啊，诉讼程序的进行是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地位。讲白一点，当事人主义的立法力就是当事人原告被告才是诉讼的老大，诉讼的呢主要的主导者，由原告被告当事人主导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那这一种的立法主义我们就称为当事人主义。相反的，什么叫职权主义呢？倒过来，有些国家的制度是法院才是诉讼进行的主导者，诉讼要怎么进行、怎么运作，是法官、法院呢担任主导者的角色。那这一种的立法趋势呢，我们就称为所谓职权主义。这就是这2个专有名词在概念上的相对立的地方。那我国的结论是中庸之道，2个都有采。大部分的规定是以当事人为主导者采当事人主义，少部分的规范是以法院为主导兼采职权主义。好，2个名词翻译完之后，紧接着往下看，既然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的话，那么这边学说理论呢非常的啰嗦， 当事人主义这个上位概念又细分成两个呢下位阶的概念，第一个叫处分权主义，第二个叫辩论主义，这是各位大三念过书应该还有印象的两个名词啊。这两个名词都是当事人主义的下位阶的概念，那有些学者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两大基础，衍生出来两个最主要的支柱，就是呢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所以你花一点脑袋稍微背一下这两个名词吧。那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呢？来看到书本，处分权主义呢学理上分成三个层次，各位我这还真的是有够啰嗦，每一个法学概念环环相扣又往下去衍生，所以真的这些都是法条以外的东西，你考前记得花一点时间稍微背一下，因为考试考出来就是要你写这个专有名词，写专有名词感觉答题比较有学问了，不要写太粗浅的白话文哦，尽量能够记这些专有名词，记多熟就多熟了。好啊，什么叫处分权主义呢？看一下78页，这个名词强调的是说啊，从程序的整体进行来看，分成诉讼的开始、审判的对象跟诉讼的终结，都由当事人主导的一种立法原则。来，什么意思呢？尝试着翻译成白话文，所谓处分权主义的观念就是我们呢站在制高点去看整个诉讼的流程，观察整个诉讼的进行，从一开始起诉到判决确定，整个流程跑完不外乎分成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呢程序开启与否，要不要开启一个诉讼程序，这叫整个诉讼流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导者在当事人身上，所以你看一下书上，处分权主义呢又细分成三个层次、三个阶段，这就是你站在制高点观察整个诉讼的流程，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要不要开启这个程序的阶段，那这称为处分权主义的第一层面。那么采取的是不告不理原则，没有当事人主动起诉的话，法院不能开启审判程序，所以程序的开启呢，主导者完全在当事人手上，因此有不告不理原则。这一点就是凸显出当事人才是诉讼程序的一个主导者。好，这一点就跟刑案不一样的，刑事程序各位念刑诉都知道，检察官知道犯罪嫌疑，随时可以依职权开启调查程序。刑案检察官可以职权开启呢侦查程序，但民事诉讼没有这回事。所以民事庭的法官走在路上看到车祸案件，不可以很鸡婆的说啊，我职权看到车祸案件，你们没有告没关系，我回去呢自己分一个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案件来审理，没有这回事哦。因为处分权主义第一个层次不告不理，除非有人主动提起诉讼，否则法院不能职权开启诉讼程序。再来，处分权主义的第二层次内容呢，是针对审判对象。一旦你起诉了，开启了诉讼程序之后呢，当事人主导的地位展现在审判对象。什么叫审判的对象呢？诉之三要素呢，当事人都有主导的地位。什么叫诉之三要素啊？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所以你如果今天是原告，你要列谁为被告，审判的对象你有主导权，你要告什么诉讼标的，你这个案件要告侵权行为还是债务不履行，你也有主导的权限。诉之声明也有主导的权限，你今天要声明赔偿100万还是80万，声明的内容你也有主导的权限。所以呢，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审判的对象范围就是一般俗称的诉之三要素，当事人、原告都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自由决定列谁为被告，主张什么样的诉讼标的，声明如何的内容，这个全部都由当事人来主导，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最后第三个层次，诉讼要不要终结，如何终结，当事人用主导的方式，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终结诉讼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任意撤回起诉，你也可以跟对方成立诉讼上和解，你也可以选择摆烂，让法院直接下裁判来终结，都可以。所以你要怎么终结这个诉讼？终结的方式呢？当事人也有主导的权限，这就是处分权主义三个层次的内容。因此在法学的概念上来讲呢，这个处分权主义就构成当事人主义呢第一个衍生出来的下位阶，就是在凸显诉讼程序进行的三个阶段里面都是由当事人居于主导的地位。这是刚刚我们讲过处分权主义的三个层次的具体内容。那为什么强调同学要把这个名词记熟呢？因为这个有助于你将来看期刊文的。所有民诉的学者写到期刊的时候都习惯用专有名词，教授们可能直接在文章就写依照处分权主义第二层次的精神，所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处分权主义第二层次，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名词定义都搞不清楚的话，这一些期刊论文看起来就会比较吃力。所以我一开始就建议同学呢，考前记得拿出来复习一下，把这些专有名词的概念再稍微强化一下你的记忆。好，那么处分权主义的定义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跟第三点。来，二跟三呢才是处分权主义考出来要你写的关键概念。首先看到第二点，同学问啊，为什么我国诉讼法要采处分权主义？为什么程序的开始、审判的对象、诉讼的终结都由当事人主导呢？那这就是学理上的依据，你要记一下，非常好懂。诉讼法的理论结合实体法，那么呢，立法者呢跟学者就告诉同学了，我们之所以呢整部台湾的民诉是采处分权主义，目的是要呼应民法实体法的理论。你程序法跟实体法理论要相互呼应吗？怎么呼应呢？民法上你不要忘了，我们民法总则的基本概念叫司法自治原则，这个保证大家一定念过了。什么叫司法自治原则啊？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形成私人的法律关系，所以你可以自由决定要跟谁签契约，签什么样类型的契约，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跟法律强制规定就好了。所以民法上面有司法自治的原则，当事人既然可以自由地形成私人的法律关系的话，那么投影到诉讼法上，当你们这个私人法律关系产生争执进入诉讼的时候，当事人也应该成为诉讼法的主导者。因为你在实体法已经是主导者，在实体法上基于司法自治，你可以自由的创设形成司法的法律关系。那么当这个司法法律关系诉讼上产生争执的时候，基于同一个法理，你也应该在这个司法的诉讼里面居于主导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采处分权主义完全是为了呼应呢，因为诉讼最主要审的是私权纠纷，实体的私权纠纷当事人都是主导者了，那么这个私权纠纷行之于诉讼，在诉讼程序的进行，当然你也必须居于主导者的角色。如此呢，两相搭配之下，理论比较能够一贯了。所以呢，第二点就提到处分权主义的制度旨趣呢是回归到民法的司法自治。那既然如此，接着看第三点，请同学打个星号，处分权主义的限制。这个处分权主义唯一考过的就是这个观点哦。什么样的事件呢不适用处分权主义，排除处分权主义呢？那么承接第二点，处分权主义既然是来自于司法自治的法理，所以你们的民事纠纷如果是实体法上禁止当事人司法自治的事项，将来诉讼法上当然就排除处分权主义，不准你们呢成为程序的主导者。所以请问同学，哪些的民事纠纷叫排除司法自治？大部分都是身份关系的诉讼，身份关系或者所谓公益色彩浓厚， 因为这两种的私权纷争在民法的领域里面排除司法自治而改采国家公权力强制规范的一个立法精神。举例来说好了，你大二民法亲属篇一定念过，身份关系的事件亲属法是最典型的采取公权力介入的立法，排除当事人司法自治。怎么个排除法呢？像你一定念过一个条文985条，985叫什么呢？重婚禁止原则。为了贯彻一夫一妻制，所以民法985说禁止重婚。那你可不可以说呢，我家的小三跟原配呢都被我安抚得好好的，我们司法自治，三个人呢都同意签一个契约，我们同意重婚有效，原配都没有意见，愿意接纳小三的，大家坐下来签个契约，司法自治，契约自由了，我们来约定说重婚有效，这你写你的吼，但是法律规定还是回归无效。因为呢，身份关系是标准的公益色彩浓厚，带有强行法规的性质，排除当事人的司法自治。所以你民法上面只要是排除司法自治的事项，诉讼法的进行呢，同一个法理也排除处分权主义。所以呢，家事事件法还有以前旧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婚姻的诉讼呢由法院依职权来主导，所以法院可以职权开启一个审判程序，排除呢处分权主义第一层次内容。譬如说离婚案件里面，你们双方都没有人提起子女侵权的申请，你们双方都不要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呢说呢子女的监护权侵权归我，可是法院可以依职权酌定未成年子女侵权的归属。又譬如说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夫妻离婚的诉讼里面，小孩你们都不管，也没有人提起子女抚养费的请求，法院为了子女的利益也可以职权针对子女抚养费的归属呢加以裁判，即便你原告被告都没有人的声明追加来请求，法院依旧可以职权为之。这些都是呢打破处分权主义第一个层次的内容。那么某种程度来讲，排除处分权主义，因为你这个民事的实体事件本身就已经排除司法自治，所以诉讼法上当然就适度的排除处分权主义。这就是呢我们79页第三点所提到的处分权主义的限制跟例外，这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同学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把处分权主义的概念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来看一下辩论主义，来看一下80页，回到黑板上，当事人主义的两大衍生概念，第二个衍生的概念叫辩论主义。这个名词在讲什么呢？看一下书本的定义，诉讼程序进行中事实关系的解明属于当事人的责任。好，念到这边就好，太文言文了啦，写成白话文在旁边。什么叫辩论主义呢？诉讼进行中所需要的事实跟证据都要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够采为判决的基础，这就是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所以你一定听过，原则上呢，事实证据呢，就是事案解明的义务，是在当事人的身上。所以民事庭的法官很好当，原则上不需要职权调查事证，只要高高的坐在法庭上，事实跟证据都等当事人主动提出。所以呢，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的事证，法院原则上没有义务职权调查，更没有义务采为判决的基础，一切相关的事证原则上都由当事人主动提出，这个叫辩论主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辩论主义强调的是在诉讼资料由当事人主导。来，这边有一个专有名词提醒你注意，事实证据我们学者合称为诉讼资料，所以是一个比较文言的讲法，是同一件事。 你不要看到文章诉讼资料四个字看不懂在写什么哦，这是比较文言文的说法了。诉讼资料就是事实跟证据的合称，各位都晓得案件的判决的基础是以事实跟证据为基础吗？法官要依照事实跟证据呢来做胜败诉的一个判断，所以事实跟证据合称为诉讼资料，诉讼资料构成法院裁判的一个依据跟基础。那么在此前提之下，请问你了，审判程序中所需要的各种事证、各种诉讼资料，那么是由谁主导的？当事人主导。因为呢，回归刚刚的定义，当事人主动提出的事证，法院才能斟酌采为判决的基础。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的事证，法院不得采为判决的依据。因此呢，整个诉讼程序进行中，关于呢事证资料、诉讼资料的主导呢，是在当事人的身上。这个就是学理上所称的辩论主义。好，定义看完之后，一样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二页，这就是考试的时候你要附带提一下的上位概念，整个回答会比较有学问一点。那同学问，为什么我国的诉讼法要采辩论主义？为什么原则上法官不能自己跳下去收集事证，一定要当事人主动提出呢？那我们学者的理由呢，第一句话看一下，这是基于经验上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念到这边就好，真正考试用得到，你把第一句话写上去就够有学问了。但是课堂上要翻译一下白话文，什么叫做基于经验上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呢？来，我们来做一下古文观止的翻译动作吧。这个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辩论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什么叫最符合人性呢？很简单了，立法者的想法是后，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来做努力，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哦。每一个人都会为了自己呢最大的利益呢来做努力，所以在这个人性的本质驱使之下，我们诉讼制度的设计就是放给原告、被告互相狗咬狗了。什么叫互相咬来咬去呢？原告、被告为了求取胜诉的判决，他们会各自尽最大的努力，努力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证，同时也会努力的攻击对方所提的事证。这是人性的本质使然。既然大家都会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努力的提出相关的事证，那我作为法官、作为审判者，我乐得轻松，我干嘛跳下去自己找事证呢？我只要高坐在庙堂之上呢，看你们所提出的事证，我来做具体的判断就好了。所以在学理上面呢，我国的诉讼制度呢就采辩论主义，这就是立法理由所提到的合乎呢经验上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那么就是呢基于人性的本质之下所设计出来最合理的一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诉讼法上要采辩论主义。但是晚近各位如果看期刊论文的话，越来越多学者提出这个质疑，你可以看一下84页以下。84页的第四点呢，晚近的期刊论文呢，尤其年轻这一辈的学者，像江世明老师、黄国章老师他们呢，越来越怀疑说这样的逻辑是否正确。那么确实啊，是不是要采辩论主义呢？晚近在民事诉讼法上越来越多反弹的声浪，反弹的点在哪里呢？一开始你恐怕是前提错误。我们刚刚讲过，辩论主义的前提叫做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最符合人性的观点。但是从实务的运作上，运作了几十年下来，学者研究后发现 NO 不是这个样子哦。你采辩论主义呢，往往反而呢造成延宕诉讼，并且呢妨碍客观真实的发现，反而是弊多于利。理由很简单，从实务面来讲呢，当事人往往不懂法律，不按法律，不懂法律的前提之下呢，他所提的事证往往没有办法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且呢多数情况下还会形成延宕诉讼。 这个同学可能感触不深，但是你将来从事实务工作就知道。像呢，在法庭里面呢，我们就举车祸案件好了。这东西光是我个人的职业到现在，同样的场景至少在法庭看过三次。有时候呢，你在等开庭，前面那个案件在开，你就坐在后面旁听。旁听的结果呢，真的会质疑说，辩论主义真的像立法者讲的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吗？怎么说呢？我至少大概三次跑不掉呢。车祸的事件里面，被告提出什么证据呢？跟我们念法律的都知道，车祸这种侵权行为的案件，重点就是在你到底有没有肇事责任，被告到底可否归责，所以重点应该是在这边。你就要求送鉴定呢，去鉴定车祸肇事责任的归属，这个才是本案的一个重点所在。可是很多老百姓呢，侵权行为车祸的官司，被告所提的证物是什么呢？光我们自己的事务所就遇到过一件一模一样的。被告呢很坚持说呢，律师呢写状子呢要把他的什么呢奖状附上去哦。很奇怪，你撞到人了跟你奖状什么关系呢？他就自己整理从他国小到大学毕业为止呢拿过的奖状，可能是小学的时候呢这个呢品学兼优后校长颁给他奖状，国中高中也是一样品学兼优颁给他奖状。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哦，你撞死人了拿奖状来干嘛呢？那被告的想法是说，证明说呢他的人格呢是很高尚的哦，我从这个国小到大学呢品学兼优都拿奖状，还有被告拿小学成绩单的影本。各位，小学成绩单有一栏叫导师评语哦，导师都会写品学兼优啊，什么中后老师等等之类的哦。那一些成绩单评语呢 copy 下来呢，要我们写呈报状呈报给法院。那么为什么呢？待证事就是证明说被告从小到大品学兼优后人格高尚，绝对不会有酒后驾车或者呢违规闯红灯的事实存在。这是一般老百姓心里面的理所当然想法，但是看在我们念法律人的眼中呢很奇怪哦，毫无任何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的逻辑有时候跟当事人想法不太一样，当事人会觉得说呢，我要把我以前的多善良多乖的形象呈现出来，说不定可以说服法官。但这种状子呢到法院呢，法官连看都不会看哦，直接就附在卷宗里面，这辈子都不会翻的。大家的重点都是去看鉴定报告，所以你严格的贯彻辩论主义的结果，当事人都会跟你扯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呢，有的没有的证据，他们认为重要，但是在法院的角度呢，法条的构成要件来讲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如果完全放任辩论主义，那当事人所提的事证真的能为他们自己最大的利益来做衡量，真的有助于法院发现真实吗？往往不是如此，反而形成严大诉讼的情况。法官反而觉得你们提出来的都不是我要看的，而我要看的重点呢你们又都提不出来，那我又不能职权调查证据，那我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审下去呢？所以晚近越来越多质疑的声浪，怀疑说采取辩论主义是否妥适。那么质疑的声浪提出来之后呢，相对的法律的制度就修正。所以你看一下84页以下，为了缓和辩论主义所造成的弊端，后面章节会提到三个很重要的制度。89年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三个特色：第一个，加强法院的阐明责任；第二个，科予当事人真实完全的陈述义务；第三个，职权调查证据的采行。那这三个条都是88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个重点所在，详细的内容后面章节会提到。今天你粗略的有一个印象，这些制度呢都是为了缓和所谓辩论主义的弊端。好了，那么辩论主义的精神以及批判的点看完之后，回过头来翻到81页，来，这个呢阿拉伯数字第三点，请同学打个星号，这才是考试呢真正会用得到的。辩论主义骂归骂了，但是同学了解一下，还没有改之前，我们现行法呢还是采取辩论主义为原则。所以在屈就现行法这个前提之下，辩论主义有五个具体内容，这都是学说理论形成的。这五个具体的内容呢，其中呢 今天我们看得到的只有第一点跟第二点，第三点到第五点呢要留到后面证据的章节才会念到。今天不讲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今天没有办法讲了，因为刮胡三到刮胡五的这三段的文字呢都是跟证据章节有关，必须讲完后面第七章的证据之后呢才有办法来跟同学做说明。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到第一点跟第二点，来辩论主义衍生出来的五个具体内容呢，先看第一个基本观念。辩论主义呢所及的范围只包含事实证据，不及于法律，因为适用法律呢乃是法院的一个职责。来刮胡一呢，台政大法研超级爱考你的，许硕兰老师跟杨淑老师的文章呢写了 N 遍，这个呢法研所呢比较常见纯学理的考法，不过很简单，点一下同学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来，这一段文字强调的是啊，只有事实证据才要当事人主动提出，但是法律见解无待当事人提出，法官本来就要职权适用正确的法律见解，这个学说上的基础叫做法官知法原则。这名词同学应该有印象，适用法律本来就是法院的职责，所以呢根本不用等当事人主动提出法律意见，法院就要自己依职权的适用正确的法律见解，所以法律见解的适用根本不在辩论主义的范围之内。所以你不可以讲说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的法律见解法院不得援用，没有这回事哦，因为呢法律见解的适用根本就跟辩论主义无关，本来就是在法官知法的前提之下，法院要依职权的来加以适用的。所以呢台政大法研经常考你什么问题呢？各位呢写在80页空白的地方呢旁边注记一下就知道，刮胡一的这个观念投影成具体的考题它长什么样子呢？譬如说出题者会这样写啦，甲告乙，来告乙告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我跟你买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的品质有问题了，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太冷或怎么样，反正呢这个天气的关系呢导致品质呢有质变，减损了它原本的价值，所以就跟乙呢主张呢侵权行为要求赔偿50万。好啊，这种研究所的考题要你写的重点在哪里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不懂法律的活老百姓乱写的。为什么呢？你的东西有瑕疵，买卖所产生的瑕疵，最典型的请求权基础，你应该是主张物资瑕疵担保责任，或者可归责的情况下主张债务不履行嘛。所以正确的法律见解是适用债务不履行或者是物资瑕疵担保，但是老百姓没有请律师不懂法律，可能到了诉讼辅导科随便问一问呢，他自己就自作聪明写说呢，啊你卖给我的东西有问题，所以我要主张侵权行为，叫你赔我50万。那这时候呢许硕兰老师呢跟杨淑老师的文章上都认为啊，当事人只要正确的提出事实就好，你只要当事人主张的基础事实完备的话，基础事实所含涉的法律见解呢，法院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像这个题目最明显，你只要事实跟我讲清楚哦，你跟他买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因为天气呢品质减损了，基础事实只要完备的话就 OK 了。至于这个基础事实该当于含涉于哪一个法律见解才正确，这个本于法官知法原则的法院应该职权认定， 根本不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所以当事人就算主张错误，什么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法官在判决书里面还是可以判你胜诉。那判决理由交代说，这个物有瑕疵，本院呢认为该当物之瑕疵担保责任，这就是法官知法原则的前提之下，法律见解的适用呢，基本上不受当事人主张的一个拘束。好，这是概念上来讲呢，法研所的考题针对80页刮胡印呢这段文字呢相关的一个学理概念。好，那么各位回家前看一下刮胡二。辩论主义的第二个内容呢，这是考你的实务见解跟邱连功老师见解不同的地方。刚好在回家前呢，利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这个观念完整的做一个介绍。来，你看一下刮胡二怎么讲的。辩论主义呢，仅基于主要事实，间接或辅助事实则无适用。那你看一下注释43页，这注释43，这是通说的见解，但邱老师有不同的看法。等一下带同学解一下84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你就知道邱老师跟通说见解哪里不一样了。来，先看通说见解啦，翻到82页。各位，首先你要了解这个通说见解怎么形成的，当作听故事了解一下整个法律理论的背景好了。通说就是实务的见解，这个理论是最高法院首先创设的。最高法院怎么说呢？它的核心目的就是要限缩辩论主义。同学先了解整个理论的背景之后呢，看起来会比较快。来，请问你为什么站在最高法院实务的立场，他希望限缩辩论主义呢？很简单啊，各位将来当法官就知道了。当法官呢，你最怕的是你判错哦。这个观念呢，深植在一般人的脑袋里面，尤其中国传统的思想很相信因果轮回跟报应哦。那你相信这个事情之后，你哪一天当法官，你最怕的就是呢报应哦。为什么呢？万一我乱判判错的话，这个要担责任担因果。所以每一个人当上司法官之后，核心的想法就是判决的内容正确最重要，讲专有名词就是客观真实的发现最重要，我判决书判得对最重要。好，你要发现客观真实的话，辩论主义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因为呢，如果你严格的遵守辩论主义，很多案件没办法判。因为严格的辩论主义，它的定义就是所有的事实证据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那同学想一件事吗？刚刚讲过了，当事往往欠缺专业能力，他所提的事证要么就是不完整不完全，不然就是答非所问，与本案无关。那你完全要依照他的事证来判这个案子，根本不可能。所以法院实务的立场一定是我们自己跳下去查比较快啊。案子在我们手上，哪些是重点，哪些是我们要的事实证据，我自己最清楚。你应该让我法官多一点的时间跳下去自己来查这个案件。所以核心的观念就是尽量希望限缩辩论主义。好，在这个前提下只好创设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你看到82页，我们就尝试着把所有的事实做分类，分成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跟辅助事实。为什么这样分啊？自己创一个理论说事实分成这三种，然后结论就是辩论主义只有适用在主要事实，只有主要事实我们才需要仰赖当事人提出事证。那如果是间接或辅助事实的话，不用当事人主张提出，我们法官自己可以跳下去职权调查。这就是整个理论的背景，先把事实做类型的区分，然后呢结论就是只有主要事实才要严格遵守辩论主义，间接或辅助事实则不需要遵守辩论主义，法院可以不带当事人提出，自行依职权来加以调查收证。这就是呢这一个理论的背景所在。 那既然如此，剩下问题就简单了，什么叫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跟补助事实呢？那这个同学花一点时间背一下这个理论吧。主要事实，你看一下书上的定义，指的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那间接事实的定义就是，这个跟构成要件无关，但是可以依照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来证明主要的事实是否存在。那什么叫补助事实呢？它的定义叫关于证据能力跟证据方法的事实。好抽象哦，请你翻译成白话在旁边。补助事实就是证据，就是针对证据的信用度。证据信用度的一个呢事实叫做呢补助事实，讲白点啊，就是针对这个证据是否可信呢所提出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就称为补助事实。都念完了，那你看一个实际的案例就知道。再来，就像我们书上文字所提的，透过实际的案例来跟你说明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或许你会比较好懂一点啦。譬如说，今天这个考题叫返还借款的诉讼，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那出题者就说了，针对这个诉讼呢，甲就主张。来，案例的事实呢，你就听一下。譬如说，甲告乙返还借款的诉讼，大哥都晓得，借款请求权是个药物契约，借贷契约是个药物契约啦。这里大三载哥应该有印象，要以呢借款借贷物的交付作为这个契约的成立要件，所以借贷在民法上是药物契约，一定要实际的把物品呢交付到人家手上，这个契约才会成立生效。好，于是请问你，返还借款的诉讼里面呢，第一个问你说有没有交付借款的事实，借款事实有无交付这件事，在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来讲就叫什么呢？构成要件事实，所以是个主要事实。这是我们书上针对事实分类的定义。主要事实的定义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吧。所以我如果考你，在这个返还借款诉讼里面，针对借款有无交付这个事实，它的性质就叫主要事实，所以要受辩论主义的拘束。什么意思呢？法院在认定有没有交付借款这件事上面，不能够职权调查事证，所需要的事证一定要当事人主动提出，因为它的性质是主要事实，严格的受到辩论主义的一个拘束。可是第二个考法呢，针对甲乙是否认识这个事实，法院可否职权调查？那同学可能一头雾水，为什么要查甲乙是否认识？哎，没有错啦，借贷关系呢，我们民法没有规定说认识的人才能借钱吧，所以甲乙间是否熟识跟借贷契约的构成要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依照一般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什么叫一般的论理经验法则呢？你我的想法都一样，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会去借钱，那还奇怪哦？你通常会借钱的对象亲朋好友，那亲朋好友都是你至少跟他认识，交情深浅的再说了，但至少有认识为前提。我们殊难想象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呢开口借钱你会借给人家， 所以你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借贷关系，可以透过这个间接事实，就是你们是不是认识这个事实，来推论说你们这个契约到底是借贷还是其他的关系。因为照一般经验法则，如果不熟识的话，不太会借钱，尤其自借100万这么多。所以是否熟识这个事实呢，在返还借款诉讼里面就变成了间接事实，可以呢依照通常的论理经验法则推论主要事实是否存在，那这种情形学理上就定性成为间接事实。再来，那什么叫补助事实啊？书上的定义是呢，证据信用度的事实。来，具体来说，譬如说这个案件里面呢，出题者加上一句话，讲呢申请传唤丙为证人。那么甲就跟法官讲说，我当初借钱给你的时候呢，确实有现金交付给他100万，但是是在餐厅现金100万拿出来，没有任何的汇款单跟借据。那么我现在提不出汇款单跟借据，但是我只有找证人，当天在场的好朋友丙亲眼看到把100万交给对方。你要证明你有借贷物交付的事实，只能依靠证人的证言资料。好了，那你申请传唤证人丙，丙果然做成对甲有利的陈述，丙就跟法官讲，当天我真的亲眼看到甲拿100万交给乙，法官就觉得很怀疑。为什么很怀疑呢？这个丙呢越看越眼熟，原来呢就回想起来了，这个丙呢刚好就是法官呢私讯所结业出来的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呢，刑事庭呢刚分发当候补法官的时候，第一个分到案件就是办丙的伪证罪啊。这个人我有印象，他以前就前科累累，专门犯伪证、伪造文书这一些呢偷鸡摸狗的犯罪。所以呢，我可不可以职权去调查丙的全国刑案前科记录表，确认一下他是不是常犯伪证罪、伪造文书？哎，为什么调查这个事实啊？如果被我查到你真的前科不良的话，按照一般人的观念，那么呢，你既然常犯伪证跟伪造文书的话，代表你这个人讲的话很存疑，信用度打折扣。所以说呢，证据信用度的事实呢，这个就叫补助事实，法院也可以职权调查。你们甲乙呢都没有申请去调丙的前科记录表，法官可以依职权调阅这个前科记录表，确认一下丙是否曾犯伪证罪。这就是实务上创设的理论。辩论主义只有局限在主要事实，间接跟补助事实全部都排除辩论主义。排除的目的就是方便法院职权审这个案子。针对呢间接跟补助事实，根本不用等当事人提出，我就可以依职权去调查，有助于我案件判断的正确性。这就是呢传统学界、实务界的通说，把事实做三分法，然后结论是只有主要事实呢受辩论主义的拘束。好，这个见解邱连公老师反对，反对的理由在哪里呢？来，同学注意在82页旁边。82页旁边的邱老师的理论认为啊，所有的事实基本上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才可以，所以根本反对什么主要、间接、补助三分法。邱老师认为所有的事实证据都应该要贯彻辩论主义，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才对。好，为什么呢？你答题的重点要写理论背景。邱老师之所以这样讲，原因就出在他的理论跟传统通说不一样。传统通说见解认为辩论主义的基础呢，各位翻到80页，是什么？经验上和目的性、技术性的考量，是出于人性的本质使然。邱老师说这个理论是错的，在他的见解认为，诉讼法要采辩论主义的理由呢，是为了避免突袭性的裁判。那这个名词呢，同学有看邱老师的文章会经常出现。 啊，这个理论很有道理。邱老师说啊，我们之所以希望所有的事实证据都由你主动提出，理由不是什么人性本恶、人性自私啊，不是这个理由啊，而是什么呢？为了避免法院判决的结果对当事人产生突袭。为什么呢？所谓突袭性裁判的定义就是啊，判出来的结果出乎你意料之外，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节居然在判决书里面出现，所以你看到判决觉得很 shock 很震惊，法官怎么天外飞来一笔呢？用这个理由判你败诉。反而是判决的内容当事人无法预知，这个就叫突袭性的裁判。突袭性裁判要尽量防止，因为会破坏人民对司法的信赖，侵害人民的对司法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必须要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发生。法院判决的结果应该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让当事人可以预测预知了。基于这个前提，所以邱老师话锋一转，为什么要采辩论主义？你想想看嘛，如果事证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当事人才有预测可能性，他才能预测到哦，有这一张借据存在，法院可能会依照借据判我输，哦，有这个证人存在，可能会为证人的证词判我输。所以事实证据由当事人主动提出，他们才有办法知悉该事证的存在，知悉该事证的存在才有办法预测该事证对判决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预测的可能性，才能避免突袭性裁判。相反的，如果你可以由法院职权收集事证的话，职权调查的东西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像黑板上这个案例，当事人根本不晓得法官能偷偷去调丙的全国刑案记录表，那不晓得这件事，结果最后判决书出来说丙的证言不可信，因为他犯过伪证罪，那当事人某甲就很傻眼，我根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我也没有提出，根本不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我本来还满心欢喜的预测说证人讲的话对我有利，法官会判我赢的，没想到最后用这个理由判我败诉，对他造成突袭性裁判。所以辩论主义的采用呢，最主要目的是避免突袭性裁判，而非是所谓经验上和目的性的考量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邱老师呢理论就说，他反对这种三分法的概念，应该是所有事实都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才对。那他的文章第二段讲，退万步而言，纵然你采实务的这个见解，认为说间接跟补助事实可以排除辩论主义的话，那他文章上第二个重点是说，排除辩论主义不代表说你可以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性裁判，就算你要排除辩论主义，也应该尽量避免对当事人造成突袭。所以文章第二段的重点是，退万步而言，纵然你采这个实务的三分法见解，你也应该解为说，法院可以职权调查的间接事实跟补助事实，调查完毕之后，仍然应该提示给当事人辩论，让当事人有表达意见的一个机会，避免对他造成突袭性裁判。调查阶段你可以偷偷摸摸没关系啊，但调查完之后，麻烦你要提出来法院，让当事人有阅览辩论的一个机会，这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好，所以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下，各位回家前请你看一下84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来花5分钟时间把这题目看完，就知道刚刚讲老半天这个抽象的理论如何具体应用到实例题里面。甲列以为被告要求乙呢，从84年6月1日开始呢，按月支付20000元的利息。所以同学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叫利息请求权，本件的诉讼标的是利息请求。那原告怎么讲呢？原告甲说啊，这个被告乙在84年跟他借款时，约定按月支付利息20000元，有约定利息的 A 事实。那同学请问你 A 事实的性质叫什么呢？主要事实，构成要件事实吧。你本件的诉讼标的就是利息请求权，按有约定利息合议这件事， 方人较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接着往下看，但是被告从同年六月时起否认 A 事实不付利息，其实被告呢在二月到五月间每个月都有交付原告20000元的 B 事实。各位，这个 B 事实的性质叫间接事实，为什么呢？你每个月给人家20000块，不代表这个20000元当然是利息的给付，有可能是租金也说不一定，可是一般常理推断它也有可能是利息啦，不然你干嘛按月给付？所以这个 B 事实呢对本案来讲构成法院判案的一个参考，性质上叫间接事实。接着往下看，而且被告在五月底曾经有打电话给原告说请原告暂缓支付六月份利息，这叫 C 事实。 C 事实也叫间接事实，为什么呢？我曾经录音录到说你打电话给我叫我呢放你马，六月份的利息先不要付，虽然有讲说拜托六月份利息先不要付，但是这个六月份的利息未必就跟你诉讼标的主张的是同一笔的利息，有可能是别的借贷关系呢所产生的利息，所以并不能够单纯的以说被告曾经跟你求情要求说暂缓六月份利息这个事实就认定说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存在，所以 C 事实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间接事实而已。好，所以请问你下列这两个问题。第一小题，自由新政主义的前提下 ABC 的事实各具有何种作用？第一小题就是考你的名词定义，刚刚都解答过了， A 事实的性质是主要事实，可以直接证明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存在， BC 是间接事实，可以呢运用通常论理经验法则间接推论主要事实存在，这就是事实的名词分类。第一小题呢先考你基本的法学定义，所以邱雷锋老师当年出这个题目蛮有良心的，分阶段来引导考生思考。第一小题先请你针对这三个事实呢做传统学说的定义。好，紧接着看第二小题，就第一小题所提到的三种事实跟相关证据，当事人是不是都有主动提出的权能跟责任？好，同学，这个问号在考什么呢？就是才考刚刚讲的传统通说见解，只有 A 事实回归辩论主义，当事人有主动提出的义务， BC 两个事实则排除辩论主义，法院可以不代当事人提出主动依职权调查。所以呢你先把通说的见解写完之后，紧接着再写邱老师的特殊见解，就像我们解答83页文字提到的，按照邱老师的见解呢， ABC 三个事实原则上当事人都有主动提出的责任，都要遵循辩论主义，理由为了避免突袭性裁判。然后第二段再写，退万步来讲，纵然认为 BC 两个事实当事人没有主动提出的责任，纵然认为法院可以职权调查，调查完毕在辩论终结前也应该提示让当事人有阅览辩论的机会，以避免造成突袭性裁判。所以呢相同的题目按照邱老师的解法跟实务的解法要你写的方向重点就不太一样，邱老师的理论完全在凸显说突袭性裁判防止的一个观点，所以你要写他的这些关键字理论呢，这个题目的作答才烧得到痒处了。所以就借由这个案例事实来跟同学说明邱老师的特殊见解跟传统通说的不同。好，那第二跟第三问号，这个是后面才会学到的，这个律师的角色跟这个呢协同主义的一个思想，所以呢暂时跟我们今天讲的原理原则没有关系，我们只带同学看第一个问号的部分，把刚刚所讲的82页这一套抽象的理论呢来做一个结束。好，那么呢我们就先把呢当事人主义的概念介绍到这边，时间的关系，那职权主义的部分就留到下个礼拜再接着来看。